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六福珠宝爱英惠女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4月27日至5月13日，镶嵌 K 金货品满100元减15元，黄铂金工费半价，更多惊喜等你来拿，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再现香河。 来关注路况，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回龙观至清河桥路段。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赵辛店至西道口路段受交通量大影响，交通压力集中。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品味，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在周末上午的10点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小东为你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来关注下全新的915期榜单的排名情况，先来听一下公告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宋茜屋顶着火。 橘红色月亮这满江勉强。 第14位，刘卓轩太阳。第13位，陶喆 Mars Baby。第12位，谢霆锋异想天开。第11位，周星哲年年。第10位，莫文蔚如初之光。第9位，如夏面。第8位，何洁破冰。第7位，大张伟世上最可爱的歌。 我的那个最可爱的人在哪。 第6位，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第5位，五月天什么歌。第4位，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第3位，张杰如歌。第2位，于文文体验。本周冠军曲目张碧晨隐隐作秀。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第915期全球榜一共有5首新歌上榜。首先听到的是之前在全球榜主办电台的榜单当中，中歌榜上有着空降冠军，数周蝉联好成绩的宋茜的一首《屋顶着火》，本周以第15名的成绩进入榜单。 听见争吵了，这房间又变成一个人的部落，那前任养的狗。现在不会做梦、橘红色月亮这满江勉强，不像纯白的当，在空荡街道正中间摇晃，还可以什么陌生，骗人容易犯错，屋顶会着火。 全部上锁。什么过程？天黑人容易犯错，屋顶会着火。But let me down. Take it all the way. 去到最高点 I don't wanna stay. Yeah, you will never let me down. Okay, 人容易犯错，屋顶会着火。

就要放肆，勇敢做一次都幼稚，才会计较得失，有什么本事，有什么胆识，你觉得我就像个疯子，何必要一样一样一副行走的空皮囊，没有了自我理想，希望还能怎样。 到的是谢霆锋在这个月推出的全新普通话单曲《放肆》，将潮流的 EDM 曲风混合到他一直所坚持的摇滚当中。而他的上一首单曲年初发表的《异想天开》，目前在榜已经七个星期，排名第12位。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915期全球榜的第二首亮相的金榜新歌，周兴哲和徐伟宁所合唱的《年年》。在专题标题主打的那首《如果雨》之后，下榜之后呢，接力上榜，一首带来简单感动的甜蜜情歌，也希望在下周能有更好的表现。 要有今天明天后天一起变老一起的永远。期限，从早晨的咖啡到天上的月，给你想要的一切。 你的视线，你的指尖，所有幸福的细节，让我忍不住微笑，想念一辈子也不厌倦。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电视荧屏的消息。首先来看一个评选，中国十大青年电视剧编剧入围名单昨天揭晓，包括徐素、郭林元、小吉祥天在内的多位优秀编剧位列其中，将于近期角逐最终的奖项归属。评委会从上百位名单当中精挑细选出了35位创作过很有影响力作品的青年编剧代表，如《绝技临界天下》的编剧田良良，《花千骨》《醉玲珑》《寂寞空庭春欲晚》的编剧饶俊，《法医秦明》的编剧郭林元，《美人心计》《宫锁心玉》的编剧于正等等。央视98版电视剧《水浒传》可谓是经典之作，近日该剧的演员主创共80多人齐聚中央电视台，参加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节目的录制。1998年开播的《水浒传》曾让大河向东流唱遍中国大江南北，该剧曾囊括18届飞天奖优秀长篇电视剧、16届金鹰奖最佳长篇电视剧、最佳导演等奖项。20年后这部剧仍然被点播回放。再来关注国外电视剧的消息，《怪奇物语》第3季首曝宣传视频，该剧已经正式开拍，昔日主创悉数回归，玛雅霍克等新加盟，卢卡斯超级抢戏的毒蛇小妹妹也回归了，作为循环角色。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回到小东为你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分享915期全球榜的榜上歌曲。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本期榜单第3首上榜新歌，以第10名的成绩上榜，来自于莫文蔚的这首《如初之光》。 点燃过就会有过光的闪烁，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微微传递眼眸，推开思念孤单，延续的盼望都是不曾离去温柔。若不是经过上半程的感动，怎学会留住这一秒星星之火，眼泪变成感受，化成了柔软的执着，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挥洒着你一道银河。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冉冉发亮。明天我还是我最爱模样，当正在靠近新阳台街上，昨天点燃了美好之光。多希望分享上半场的感动，明天起每一步都有闪闪火苗，微笑面对盼望，开启了柔软的执着，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银光飞翔在银河。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让自己拥抱着自己缓缓发亮。 很多等待和发现。莫问蔚蓝天空曾燃烧我的光，可曾熄灭？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每次微笑都是 从1993年出道，今年呢已经整整是25年。在这25年当中，莫文蔚出演了50部电影和超过30张唱片，塑造了让人印象深刻的荧幕形象和独树一帜的音乐气质。莫文蔚呢特别邀请到了曾经合作过的著名音乐人姚谦，在继续前行的人生下半场来回顾散发光芒的人生上半场，就是本周新鲜上榜的这首《如初之光》。下面要听到的是进榜第三个星期下滑三个榜位排名第九，来自于胡夏今年即将推出的个人第五张专辑的第一主打歌《念》，一如既往暖心精致的治愈系。 旧日的黎明困住今天的朝夕，也困住当时踌躇的你，从天望去推开门缝里，只见那往事散落了一地，厌倦了落英带走冬日的寒气，却带不走你的执迷。熟悉的旋律没有人回忆，白白月光 西厢正执手冬眠，拖着单薄的身躯，只剩雪蒙的世界，人遥望冰河搁浅，尘土白茫茫一片，就连你看前尘都无邪，每寸踏雪都是探险，这道相见这是一段柏林之旅长假，帮我迈开步伐，某部分的我也被抛下，我的炙热如山茶花怒放，我的热泪会把雪花融化吧，我只说他们的归尘，我只想要坚决迷信于我的直觉，就算直觉只是幻觉。 何洁在今年的第一首单曲《破冰》本期全球榜以第八名的成绩上榜，在中国人心目中12年是一个轮回，对于出道12年的何洁来说，这首歌是表达了一个新的开始，同时呢，也是向纷纷扰扰的2017年告别，迎来自己新的人生。歌曲当中呢，也用从深海一跃而出的鲸鱼，在寒冷中俏丽绽放的山茶花，来比喻自己破冰的信心。上周进榜，大张伟的《世上最可爱的歌》在本周呢，有六个榜位的升幅，排名第七位。打小呢，就是听着这个蜗牛与黄鹂鸟的经典旋律，搭配上魔性十足这个俏皮可爱的律动，让人忍不住跟着走起来。在下一个小时，小东呢继续在全球榜跟你一起来分享915期榜单的榜上歌和全球推荐歌曲。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八块三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八块三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八块三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

走远。 导演处女作用了五月天的歌作为电影的名字， 而五月天呢，也在这个月推出了电影的片名曲《后来的我们》，眼泪未干版。比起两年前自传专辑的版本呢，少了乐队化的丰富编曲，只用木吉他点缀弦乐来表现出失去并惦记的爱情，落寞与心酸的情绪。胡彦斌在年初发表的新专辑《沃特好》，第一次呢用这个家乡上海话命名，也是很多人最熟悉的一句上海话，不要太好呀。胡彦斌认为呢，这句话是时下年轻人生活态度的体现，在这张专辑里这样的想法也是贯穿始终。我们来听主打歌《你要的全拿走》，全球榜进榜五周，排名第四位。 开头都是你在问，结果总是我在等，说话留着分寸，气氛却不见加温，爱没有了库存。你说的承诺坚强，其他路的情节苍白的上了台面，是不是分开已经要六年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再胡感受，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赠品附送，我不必再为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一遍两遍三遍，最后百口莫辩，情话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坦荡无言，也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口，别怪你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是分开一定要留念，才觉得不那么随便。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不要再胡感受，见面的有所保留，说过的话当赠品附送，我不必再为你迁就，说一句分手借口，只是偶尔兑现的谎言。曾爱的坦荡无言，也为过去留一些尊严，散了我们就干脆一点。你要的全拿走，剩下的我承受，留下我们的痛，别怪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哪怕他不懂我的痛，我不必再为你将就。留下我们的狗，别管有没有用，我怕他以后没人宠，快跑。 间念了眉头的霜花，写沧桑为报思念的马，写绵长情话投射了天涯，带我去小小红尘醉一下，写那句再见让你害怕，写下路让相逢不能罢，写月的缺乏长宿在我榻，写风沙吹成年华，若遗憾是遗憾，若故事没说完，回头看梨花一落千山，我至少听过你说的喜欢，像卷卷温柔途经过百川， 那的是915期全球榜黑马歌全新进榜最好成绩空降季军张杰的《如歌》，这是周渝民、迪丽热巴主演的古装剧《烈火如歌》的主题曲。在上周，于文文的《体面》滑落到榜尾，就说这首歌上榜以来一次次的大起大伏，果不其然，在一周之后，在经过了这个掉到谷底之后呢，又是一飞冲天，从第15名返回到了亚军的位置。而这首体面呢，也和等你下课、异想天开一起以七周榜零并列恒星歌。下个时段我们会带来冠军歌和全球推荐，各地主办电台的推荐作品。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回了今天，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分手，应该体面，谁都

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回到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今天最后一个时段，首先带来的是第915期全球榜的新料冠军歌，上周以第9名的成绩入榜，本周成功冲顶，张碧晨隐隐作秀。 懂事的孩子气，成熟对现状的抗议，脚架上的叹息，咽下这公开的秘密，这玫瑰花的战场，天南地北耍花样，人皮假面的较量，麻木身心的伪装，炫耀的暗语不愿长期，关心的道理不值得默契，开口与回避像个谜题，揭秘的路径我一人而已。懂事的孩子气，成熟对现状的抗议，脚架上的叹息，咽下这公开的秘密，我人在随行的标签里，随应付着叛逆，不忍剥夺好意的权利，掩盖层层讯息的多疑，炫耀的暗语无言长起，关心的道理不值得自己驾驭着现实的无力，改变不太实际，接受不完美的人，心 听到的是本周全球榜的冠军歌张碧晨隐隐作秀。这首歌在我们全球榜各地主办电台榜单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特别是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方面呢，也都获得了冠军。听过了冠军歌，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915期全球榜的全球推荐。首先我们来听新加坡方面的推荐歌，在 YES933 最新龙虎榜上有着季军的好成绩，吴文芳的《美好》。 我看见风吹过你的脸，有那年的感觉，那一年你哭着说再见，而我回首和你道别，时间并没有带走一切。 总算知道比你更重要就是和你一起变老。硬朗吧，你喜欢的他就是娇小的弱者吗？我苦苦自残，无从被你伟大怜悯吧，笑着接受分手吗？很坚强，很坚强，很坚强，很坚强，使我们的爱情不正常，而我都可以为你乱性哭崩一场，崩溃时很可怜，亦同样没修养，挡不来分手如硬仗。就是不可伤害一下，我很想哭得空潮，抱着你便怜悯吧，脆弱不起我为何很可怕，很坚强，很坚强，很坚强，很坚强，使我们的爱情不正常，当我们相处时都太强，难怪紧张你令这份爱死不安详，怎可能装温柔为赢取，被恋上洒不来假可怜伎俩，这种人怎可能自 到的是马来西亚方面的推荐歌，李欣妮的《很坚强》。这首歌无论在金丽的家乡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还是在她个人发展的香港地区的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都有着非常好的成绩。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这里是小东为你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继续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全球推荐，我们全球榜各地主办电台的推荐歌曲。香港方面的推荐歌呢，目前在榜就是谢霆锋的异想天开，而北京方面的推荐歌仍然是韩红的一时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上海方面所推荐，来自于陈伟霆的清醒梦境。醉玲珑、老九门等一系列影视剧，陈伟霆的人气飙升，片约不断，可以说是在内地发展最好的香港演员之一。这首《清醒梦境》是陈伟霆为最新主演的电视剧《南方有乔木》演唱的主题曲。听过了上海方面的推荐歌，接下来呢，广东方面的推荐歌曲依然是 Tropic Jam 的《为时未晚》。这首歌呢已经推荐好几周了，当然了，大家可能不太多有机会去关注时下广东歌坛的一些作品。那今天来听 Tropic Jam 上个月推出的全新作品《飞鱼的天空舞台》。这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全部内容。好，请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下面是小航带给大家的节奏驾到。 谁用信心灿烂展翅睁眼任性空泛天空当年触觉当前来回理想兑现灯起飞远划破扭转蓝海往事抛出倾心的一字蓝天转变再一年大海